火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间，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由于白天光照条件较好，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4度左右，和昨天基本持平。天气给人的感觉总体比较舒适，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小英雄高彦平领了田在彪的令箭，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跟飞天蜈蚣铁凤英马打对头。铁凤英眼眉一挑，把大戟一晃，分心就刺。高彦平并不搭话，何大戟使了个怀中抱月望的一招，开两条大戟碰在一处，火星四冒啊！紧跟着二马一错蹬，高彦平涮手一挤，用挤上那个月牙子砍姑娘的肩头。飞天蜈蚣铁凤英往下一哈腰，唰，大戟走空了。铁凤英把马拨过来，后把一立，前把一压，撑，奔高彦平小腹便点。高彦平拨转马头，把这一击躲开。简短接说，人来马往，二戟盘桓就站在一处。一伸双手，高彦平才发现，别看她是个女人，论能耐不次于她哥哥。这条大戟使得灵巧，神出鬼没，而且这姑娘还有把劲儿。燕平心里想，不愧是个巾帼的英雄，女中的魁首，谁教给他的呢？大概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哎，高燕平还真猜对了。本来这铁凤英是大刀将铁坤之女，铁坤呢跟铁公然是亲叔伯弟兄，一共有仨儿子一个姑娘。可这个铁坤呢哪儿都好，有个毛病，官儿迷，老想往上巴结。他这铁家庄离这鄱阳湖不远，鄱阳湖有个水军大帅叫张定边，是个酒色之徒。张定边呢有好几房太太，后来发现这铁凤英模样长得好，就百般拉拢铁坤。铁坤也看出张定边的意思，后来啊居然把女儿要许配给张定边做八房姨太太。那一年姑娘才15啊，铁凤英一听恨不能投了鄱阳湖， 跟父亲大吵大闹，一气之下到嵩山要出家，跟家里的彻底断绝关系。铁坤呢也表了态了，你就不是我的女儿，不答应你别回家。爷俩闹翻了。打那以后，铁凤英到了嵩山，见着嵩山老尼又哭又喊。他认得嵩山老尼吗？认得。因为呢，铁坤经常到庙上来烧香，是这的大施主。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啊。谁不得有几个施主啊？到时候用钱伸手就来了。就因为这么一层关系，他认得铁凤英。后来凤英哭了，非要落法为尼。哎呀，嵩山老尼一想，这么尊个姑娘，门第也挺高贵，这出家不就糟践了吗？像我们出家是哆嗦的原因，不能让他掉到苦海里头。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后来就跟铁凤英商议，说小姐乐意在嵩山，老僧我不拒绝，但是不能落法啊，你就一心在这修炼，多等修炼成了，挑良辰斋吉日再给你学法。就这样，铁凤英住在嵩山。有什么事儿？除了念经之外，就是跟嵩山老尼习学武艺。本来这铁凤英有基础，跟父兄就学过刀枪棍棒，15岁那一年就有好功夫，再加上嵩山老尼这一指点，所以这个能耐是越来越大呀。尤其呢，他在山上没有杂念，接触的人也少，一心一意学能耐。就这样，同样是学习，在这学叫高得多。而况且嵩山老尼那是个世外的高人，那是剑侠的身份，师父高，徒弟当然尊贵了。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吊着膀子在一块一练，所以十几年的功夫，铁凤英这才出人头地。现在铁坤也死了，过去那个婚姻事儿早就付之东流了，连张定边都不在人世了。姑娘难免思念家庭啊，在庙上也没少哭，这回见着哥哥的信，都当了官了，让自己帮兵助阵，哎，因此才下了嵩山。那阵嵩山老尼就说过，你呀，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份，你不应该出家，没给你剃头就对了吧。所以临下山之时，赠他盔甲马匹兵刃，留个师徒的纪念。嵩山老尼还说，如果徒儿在外头有为难招窄的时候，只管跟师父打招呼，我尽量给你帮忙。就这样，铁凤英到的两军阵。你别看她是个女孩子，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把这十几年学习的精粹都拿出来了，因此才跟高艳平打了个平手。连燕王、田在彪、胡德海、长恒，所有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简短接说，50回合过去了，还没分出输赢来。胡德海有点着急啊，用手支拍草包肚子，燕平，混蛋小子，我没告诉你吗？是柴火是草，搂两耙子没关系，你那心眼得活动点。姑娘，你看看这小伙怎么样啊？哎呦，他这一喊，高艳平脸也红了，铁凤英脸也紫了，又恨胡德海，还又感谢胡德海。姑娘这阵心里头非常复杂，七上八下，百爪挠心呐、啊，这仗没法打了，可一个没主意，被高艳平咔嚓这一挤，正挑到额冠上头。 额冠上有两颗雉鸡翎，给挑掉了一根，把铁凤英吓得鼻子尖都冒了汗了，哟，虚晃一击是拨马就走。高艳平紧追不舍呀，心说胡二伯父，你真能开玩笑，这两军的钱你操持什么，我要不把这个丫头给挑了，显见着我有别的心呢。那胡大海要不这么说呀，高艳平还不这么着急，所以催个宝马良驹是紧追不舍。姑娘那马不是宝马，眨眼之间就被高艳平给撵上了，眼看马头就碰着马尾巴了。姑娘一想不行，干脆使用我的暗器吧，实质上要论真能耐，我也不是高艳平的对手。想到这儿，唰，大戟交的左手探香案伸进白布囊，一伸手噌，把这暗器拿出来了。这暗器可够厉害的，书中代言是什么呢？这东西叫五毒梅花针，这是嵩山老尼传给他的。看那形状好像我们现在使那手电，尺寸粗细都是那样，不过这前头呢有五个眼儿，每个眼儿里头有一颗针，这针比做活那针可大得多，就好像那锥钉子差不多少。前头是三棱形的，针尖上都有麻风眼儿，麻风眼儿里灌着毒药。这针鼻后头呢还有不长的小穗儿，这穗头是找准儿的，没有它坠着就容易打偏了。可这种暗器离远了不好使，必须人跟人近了，按现在话说得不出五米远，过了五米就不见准了。它的最大杀伤力是把人的肉皮打破一见血，毒气就发作。不管你多高的高人，只要一中了毒非死不可，谁打就得谁治，这是蝎子粑粑毒一份啊。要不怎么铁凤英敢说这个大话呢？他头眼一看高艳平离自己太近了，用这种暗器正合适啊，一伸手把五毒梅花针掏出来，在嘎鸡窝这对准了后边，用手一摁灯簧，咔当，前头那盘一转，五颗针全打出去了。为什么打五颗呢？他怕一颗打不着，那命不就没了吗？果不其然，有四颗针在高艳平的身边掠过，唯独一颗针他没躲开，正好打到耳朵上头。高艳平准知道要不好，他尽量把脑袋一拨了，就觉着左耳朵上唰麻了那么一下。艳平心想，这什么玩意儿，用手这么一划了，您说有多快，怎么眨眼的功夫毒气发作。艳平就觉着膀臂发麻，脑袋发木啊，失去知觉，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停停停停停停停！大吉也撒了手了，摔了个仰面朝天，不省人事。单说飞天蜈蚣铁凤英，唰，把马学回来，把暗器带好，阴阳一合，把大吉就举起来了，对准了高艳平的梗嗓，非扎死了。燕王、田在彪、胡德海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想救来不及了，太远了，除了你会口吐白光，要不你就会掐诀念咒，要不会这个救不了。燕王一闭眼，完了，燕平的命交代了。哪知道啊，铁凤英没扎，那戟离着嗓子眼差一寸左右，他又把手停住了。哎，来人呐，把四个小尼姑往上一闯，跳下马来，把高艳平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 铁凤英吩咐一声，把那几个他捡起来挂到德胜沟上，连人带马带回本队收兵。哎，韩金虎还没传令，他传令收兵了。韩金虎一想，逮了一个高艳萍，这也算大获全胜啊。啊，这姑娘确实有两下子，她使的什么玩意儿，就一挥手就见一晃高艳萍就摔下来了啊，真不错呀。韩金虎挺高兴，也没摘怪铁凤英。等回到大营，韩金虎在辕门这儿等着，见着铁凤英，他呲牙一笑，恭喜姑娘，贺喜姑娘，大获全胜啊，哈哈哈哈，本驸马给你立大功一件，必要奏明当今天子，给姑娘升官呐、啊！多谢千岁的提拔，请请请请，里边请。大里边祝贺了一阵，韩金虎吩咐一声，来啊，把他高艳萍给我抬进来。高艳萍是人事不行啊。韩金虎一看这怎么办呢，问铁凤英，能不能叫他说两句话，本驸马我要审问审问。铁凤英说，那当然了，我能打得了我就能治得了。在白布囊一伸手，掏出个小白玉瓶来，拧开盖，倒出点粉红色的药面，在这伤口给他擦上，又拿出一粒丹药，撬开他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就见高艳萍五脏六腑一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咱捆上了，回忆一下才想起来，闹了半天将人抓了俘虏了。看看身边的铁凤英，再瞅瞅坐上的韩金虎，他是低头不语。韩金虎点点头啊，高艳萍，你还认识本驸马吗？ 认识， 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哈哈哈哈。我说高艳萍，你小子有心没心呢？啊，你真是忘恩负义之辈啊！想当初，你不就是个打柴的吗？趁一条绳子一把板斧，你们家住着东倒西歪的两间土坯房，你跟你娘连饭都吃不上啊！是本驸马把你提拔起来的，在娘娘的千岁保举于你，后来又介绍给洪武万岁，万岁一高兴，当殿叫你练练武艺，你这才得以发挥呀。后来皇上大喜，是本驸马一句话封你开国王，头名的武状元，王府也给你修了，你把你娘也接近南京了，使奴换被，吃尽穿绝，你才20多岁就登上这么高的高位，有什么不满意的？本驸马自说，你必须感恩戴德，报效朝廷，报答本驸马。哪知你这小子多变呢、哎、后来你倒戈投降了，帮着四殿下驻地了，背叛朝廷和本驸马，你是不是狼心狗肺？你想没想到有今天？但是高艳萍，本驸马有好生之德，到现在还不想要你的命。如果你乐意回来，对天盟誓，痛改前非，本驸马还给你重用。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嘿嘿，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何去何从，快给我讲。他的话音刚一落地，把高艳萍气的五脏冒火，七窍都喷烟了。呸！韩金虎，闭住你的臭嘴， 不错，我高艳平出身是贫寒，是吃不上饭，但是我觉着我是清白的。想当初我参军，我为的是国家和朝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不为你韩金虎，也不为朱元璋，我为的是大明帝国。是你们对我不错，但是你们有歪歪心，你们打算利用我高艳平之手去屠杀那些功臣宿将，想叫我当刽子手啊。一开始我不明白，后来我不清楚吗？你们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有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炮打庆功楼，所作所为你们都不如畜生。我高艳平也念过几天书，知道苦梦之理，知道人情是非，我能跟你们搅在一起吗？要再待下去就得骂名千载，为此事我这才保着燕王千岁。燕王千岁比你们强得多得多。今天我不是被抓住了吗？你废话少说，千刀万刀你随便，你就拿油把我炸了，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喂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高艳平，这可休怪本驸马我手黑心狠。来呀，把他拉出去乱刃分尸。铁宝山铁宝元先过来，小子，把我们俩亲自动手，给我哥哥报仇，把你皮儿给你扒了，做一面鼓，没事就敲两下，走。可他俩甩着鼻涕往外拖高艳平。正在这时候，铁凤英说话了：且慢，驸马千岁留情，我有下情回禀。韩金虎一听这怎么回事，哎，等等等等等等，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回驸马千岁，您恨这高艳平，我比您还恨。您知道我大哥死到他的几下，要这么把他杀了太便宜他了。我不要求别的，我只要求把他暂时留一时，今夜晚间把他拉到我大哥的灵堂，然后我亲自动手把他开膛摘心，要求驸马开恩，您看看怎么样？啊，这么回事啊！韩金虎一想，情有可原呢。你看姑娘哭的眼都肿了，要这么杀了他也是便宜，把他拉到灵堂一刀一刀剐了也不是不可以。再者一说，这姑娘的面子可不能薄呀，还得留着他抓燕王。韩金虎思前想后，这才点头答应：好吧，就把高艳平交给你们铁氏家族了，今夜晚间剐他的时候本驸马也要亲自观看，多谢驸马开恩。压下去，把高艳平压下去了。其实姑娘早把道想好了，利用这个缓冲的时间，他就大做文章。掌灯以后，由于他这个帐篷其他人禁止出入，这成了禁地了，非常肃静。他一点手把四个小尼姑叫过来了，就问那个仇人高艳平压到哪儿了，要回姑娘。在外帐压着呢。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啊，我恨透他了，我恨不能咬他几口，把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才能消我胸中之恨。今儿晚上呢，我还打算先过一堂，问他个心服口服。你们四个在外头寻风放哨，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来，你们懂吗？阿弥陀佛，小僧明白。去先把高艳平给我提来。哎，心里说话了，你跟我们耍什么烟炮鬼吹灯啊？哎，你那小心眼儿我们早猜透了，你哪里是审讯高艳平啊，分明是另作文章，